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05集。小蒋那摄像头还没调整呢，他愣了一下才切换了摄像头。您知道我请的是李先生，此事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蓝河无语，他盯着小蒋的手机，如果英韶说错话，他现在就表演传统技能，原地去世，然后去掐英韶。好在英韶汗了一下反应过来了。 哦吼，哎呀，这个我算到的。 小蒋心底疑惑了一下，没听说英韶擅长算命啊，不是搞鬼谷的吗？但他也没怀疑那么多，也许只是自己不清楚罢了。 哦，那您能过来帮忙吗？不用做法，只要驱邪就行，这总可以吧？ 哎呀，不行，蒋先生，我劝你啊，鬼神呢是不好骗的。 英韶干巴巴地说，说完就赶紧挂了。蓝河在现场，英韶也不知他晓不晓得，只隐隐地点了一句。小蒋被挂了电话，难受得很，一锤旁边的桌子。前头白武被他吓一跳，整个弹了一下，又赶紧假装镇定地换了个暴毙的姿势。小蒋和众人都无语了。仙家，是仙家吧？胆子怎么这么小啊？蓝河也看不下去了，喊道： 世玄，你是不是清醒了？快回来！ 没说完，就被王茂他们拽住。白武则知道蓝河是在借此提醒自己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戳了戳李先生的徒弟： 我来吧。 让开点，小四团。 徒弟身上的仙家是个黄门，细声细气地说道：他们正忙着呢。白武想，势必要让他们看看了什么是晚高峰好几站砥砺出来的白门。他一把就掀翻了徒弟和两个保镖，别的不说，白武用的可是师玄的身体。师玄不过80多斤，三大汉丢开还不算完，他翻身一跳，骑在蒋汉生脖子上，膝盖夹住叫他无法动弹，两手向下狠狠拍在蒋汉生头顶。蒋汉生一声惨叫，松开了李先生，跪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僵直着身体。明明是白嫩的手指，一碰脑袋，大家就看着蒋汉生像被白武钉在了地上一样，也确实是钉住。只有仙家看得到，再告诉仙家，这白仙分明是将一根刺扎了进去，直接把蒋汉生体内的魂魄给扎了个对穿。而此时被他丢开的大汉们甚至还没从地上爬起来。白仙擅长带财治病，打架的时候却是比较被动，一缩起来管你如何攻击，但眼前这个哭唧唧的白仙居然化防具为武器，生生从自己背上抽刺当攻击，光看着都觉得够狠。这样的对比甚至让李先生都抽了口气，嗓子都伤了，声音哑哑的，模糊不清，对白武道： 多谢了。 白门凋零，加上这白仙年纪小，像个野仙，他之前确实没当回事儿，没想到能直接压着蒋汉生身上那玩意儿打。白仙居然也有这么狠厉的时候，虽是四大门中最丧的，却也邪性着呢，真是刮目相看。他哪里知道白武经了胡四那一遭，大有领悟，可谓进步飞快。 你别回头！ 蒋汉生的后槽牙直磨，使劲想转动脑袋去瞪白武。白武慌乱地跳下脖子，像打地鼠一样疯狂拍他乱动的脑袋。众人无语。这时候，包间门被敲响了。 怎么锁了？ 门外传来宋福潭的声音： 不准开。 小蒋紧张的道。王茂对小蒋道： 是和我们一起的玄光。 他要是一直进不来啊，可能……小蒋当然知道玄光是谁，他看了李先生一眼，见他点头，反正蒋汉生已经被制住了，咬牙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宋福台一进来，就看到施璇摁着一老头打，衣衫还有些凌乱，面无表情的道：“对于性骚扰行为，该报警就报警。”众人无语。 啊，不是这样。 王茂一汗， 情况比较复杂，这个玄光你先过来。 宋福坦走到蓝河身边，两人不露痕迹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王茂本来想直接说，但是顾及到蓝河，他觉得蓝河现在应该很震动，小心地问他：“ 你还好？” 蓝河如他所想，表情有点迷茫，纠结地念出了准备好的台词：“我听说每个人都有的潜能，在发挥出来之后会被误以为是特异功能，有些人大病痊愈后也会出现奇怪的症候，其实它一直存在，只是极少数人才能在一些信息媒介的引导之下发挥，这种发挥可能受到催眠、心理暗示、致幻剂的影响。施璇平时就爱关注这些，比常人更容易受到暗示。”他就像特别紧张一样，说出这些不知道是要说服别人还是说服自己，试图把这事儿给科学化，也确实有那么些逻辑了。宋福坦无语，王茂怜爱的道：“ 没事，我支持你，你别信。” 大家都给蓝河鼓劲儿：“ 哎，对，别信啊， 别信。张青佑甚至拿出自己的静音耳塞了：“不然你也别看也别听了。”“ 不，我要继续看。”“ 我相信可以解释。” 蓝河倔强地说道。大家一看，不行啊，这信仰都摇摇欲坠了，不能把我们正气凛然的蓝河改变了，不然谁来保护他们？于是暗手的暗手，无眼睛的无眼睛，把蓝河给保护起来了。宋福坦真是无语了。那头， 多谢百姓，能不能把那脏东西也赶出来？ 小蒋感激涕零，没想到事件反转，最牛的居然是白仙。他看不出修为，但这都明摆着呢，白仙打他爸，他还要道谢。不过白武现在只是制住了蒋汉生，还要把他身上纠缠之物驱除。 给我一杯茶。 白武说道。小蒋立刻奉上，而且考虑到白仙的性格，从侧面递过去了。白武的手指头在茶水里搅了一下，淡黄的液体就成了灰黑色，似乎有些渣子沉底。还没等小蒋看清楚，白武一手拽着蒋汉生的脑袋，把准备好的茶水往他嘴里灌。李先生的徒弟道：“ 哎，没用的，我喂过卢药。” 卢药也就是香灰，但不是寻常的香灰，虽然是香火所化，但炉药是施加过力量能治病的，所以放在水里，炉灰会沉底，而香灰则漂浮。炉药有时候也加上其他药材一起吃或者敷，但蒋汉生身上附的东西早就不喂炉药了，谁知这一股炉药灌下去，蒋汉生就像肚子被烧了一样，在地上打着滚哭嚎。李先生师徒都是骇然，真是仙不可貌相啊。白武除了已经涅槃之外，那香灰也是金顶上老娘娘殿内的，用作炉药效果岂是一般能比？那脏东西已经附身不住了，蒋汉生一张嘴就要吐。白武低着头，手沾李先生带来的朱砂，往蒋汉生嘴上一抹，画了个符号，他就吐不出来了，然后再封住耳窍、鼻孔、眼睛，七窍全部堵住。蒋汉生痛苦地翻滚嚎叫，想吐吐不出，想拉也拉不出。李先生的徒弟惊疑不定：“ 你封住做什么？让他吐出来啊！” 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发现白仙把蒋汉生的七窍都封住了。之所以蓝河也看不到蒋汉生身上附着鬼影，就是因为那脏东西是趁他们做法时走的窍孔，躲在蒋汉生肚子里 要弄出来也得从撬孔之中拍出。白武默不作声，小蒋也由喜转忧，他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仙家在要挟他。 大仙， 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要香火吗？还是吃的？ 李先生却是想到了什么，用粗哑的嗓子道： 白家这是要拨乱反正啊。 什么是乱？这鬼附人身是乱，人欺瞒阴司延寿也是乱。他又要激出恶鬼，又暂时不让其离开，救出真正的蒋汉生，根本就是想一网打尽吧。小蒋一时懂了，脸色惨白，跪下抱着白武的手臂： 大仙，只要你放过我爸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钱要房，还有师权想拍什么电影我给他拍。 白武吓得身体都往墙那边靠，看上去好像还是很胆小，但就像他定住蒋汉生时一样坚决无比。 我已经通知阴司了。 你， 小蒋看着李先生的徒弟说： 我们可有合同在先？ 我没看到他通知。 李先生的徒弟立刻道： 哎，应该还有转机。 李先生瞪着徒弟，徒弟也没办法，只能低头。 通知了的，我孙家通知了。 白武喃喃道，虽然他和蓝河都在包间内，但蓝河发了短信给宋福坛，老白现在可能都快到了。 你不是野仙，是保家坛还是坛仙？孙家何在？哪个门下？ 李先生一时说多了，嗓子还疼。因为白武表现出来的实力，他们都没猜是家仙，觉得是坛仙。只是奇怪，深山修炼的野仙也就罢了，要是坛仙，平时应该催赶着过香火，他们却从未听过京城有这样一位厉害的白仙呢。白武低着头不说话，香头都是有门第传承的，同门堂口之间还会组成会，辈分最大的作为同门的把头，或者叫会头。李先生做香头这么久，京城各会他都了解得很，大家同属四大门体系，所以李先生想知道白武到底是哪个团伙的。但白武的反应吧，李先生一时不是很清楚，到底不便说还是单纯又自闭了。而且很快事实证明了白武刚才的话不是哄他们，一阵阴风从墙角吹来，老白拖着锁链进来，身旁还跟着两个穿制服的阴差，只是看制式是都城隍庙的。李先生身上的仙家看到阴差也无心再问白武，叹了口气： 哎，无法逆转了。 师父，我怎么没看到？ 李先生的徒弟有点慌，因为这一刻他居然只感觉到阴阴的，却没看到无常所在。李先生瞥了他一眼没说话，这代表徒弟身上的仙家也在逐渐抛弃他了，谁叫他已经逐渐失去善念。小蒋什么也看不到，只听他们这么说，但他看得到蒋汉生在疯狂挣扎，牙齿打颤，虽然知道现在表露出害怕的不是他爸本人，他还是忍不住扑在蒋汉生身上。 不行不行，李先生，石小姐，你们救他一下，我可以给钱的呀，就说到底要多少。 老白没往蓝河这边看，径直穿过小蒋的身体，小蒋只觉得身上一寒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